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，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真真切切。 93年，袁素老先生突然一念之间地想到了《白蛇传》里的慧眼，于是灵感一闪，写下了一句歌词：“借我一双慧眼吧，把这纷扰看个清楚。”这首歌后来登上了央视春晚，也把唱这首歌的那英推向了乐坛一姐的位置。那英还有王菲，这是90年代无可争议的天后。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出新的专辑，但是却一直活跃。即便到了中年，我想王菲仍然是很多文艺青年心中无可争议的女人。有人说，10年前王菲退出歌坛的时候还是普通的天后，10年间什么都没有做，却成了女神。这首歌是2000年的王菲收录在专辑里的一首非主打，同样出自林夕的手笔。如果你是假的， 玩一个游戏，探索一下爱情到底有多神秘，有没有逻辑？我问我自己，如果你的样子变成是奴婢，是否留下一样的回忆？如果你是玛丽，是朱莉、查理，还是班门弄斯，会不会有很大关系？啊，如果你是假的，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，我还爱不爱你？啊，如果你不是你，温柔的你长了三头六臂，拥抱你甜不甜蜜？恋恋的外衣，证明爱一个人到底容不容易，算不算天地？失去原有比例，要不要坚持完美主义？如果你是玛丽，是朱莉、查理，还是班门弄斯，会不会有很大关系？啊，如果你是假的，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，我还爱不爱你？啊，如果你不是你，温柔啊，如果你是假的，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，我还爱不爱你？啊，如果你不是你，温柔的你长了三头六臂，拥抱你甜不甜蜜？啊，如果你是假的，思想灵魂住在别的身体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爱暖； 在九十年代，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； 在新千年，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，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今天我们在一首歌里去听听那些歌里纷纷扰扰的真真假假，感情的真假是最难辨别的。1992年，当时在香港半红半紫的林忆莲，在她的好朋友朱卫英的推荐之下，来到了台湾，加盟了滚石唱片。为她的唱片担任制作人的，正是她的好友朱卫英的丈夫李宗盛。1993年，两人首次合作，推出了专辑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，当中的很多词曲都是出自李宗盛。其中有一句歌词，那是李宗盛看了林忆莲第一眼之后，他的所感所想。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，这段音乐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一段李宗盛唏嘘的过往，他们的故事也真的被李宗盛写在歌里。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，后来交给了张信哲来演唱。可是在李宗盛每每开演唱会的时候，台下总是会有人高声的呼安呼，唱这首歌吧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从此为爱受委屈，不能再躲避，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。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，把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。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，也许是我太心急，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。 去。你绝情飘然远离，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。请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是真的爱你，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是真的爱你。 你是真的吗？我是真的。这个听起来并不华丽的表白方式，在这首歌里做到了极致。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，他们之间的故事也许有着无数的版本，选择相信哪一个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这首歌里你能够听得出来，爱过的人当时的真诚就已经足够。接下来这位唱歌的人，他唱的是假，上世九十年代唯一的一位可以在唱功上和王菲齐名的香港女歌手，她叫做关淑怡。在她20岁的时候，她曾经参加过香港的新秀歌唱比赛，但是没有拿到任何的名次。之后呢，她当了2年的设计师。她后来的唱歌路线一直像一个设计师一样，非常的有设计感，不走寻常路线。这是90年代她获得十大劲歌金曲首肯的一首获奖歌曲，名字叫做假的恋爱。 我尽量逃避太多思想，我每一日埋藏无人地方，心中祷告，世界来临到我身上，我绝望，难道你可心安？你说的话令我无影受伤，急风吹过，令这平静世界突然处处

爱的装作很潇洒，得到恋爱的痛得没处话，心似真似假，爱得乱了吗？我最爱你，你相信吗？真的吗？假的话哪句可怕？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？真的梦假的泪哪个掉渣？我说信你，你相信吗？爱总有幻觉，恋爱总有假话，真真假假不要追查。真爱一次好吗？以后变着算啦，错错对对不必理他。真也许会害怕，假也许更好吧。真与假又何用？应该睇怕真真假假，只要相信他。 这首歌的国语版也是一代人的回忆，那是林志颖的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不同于买了假货，在感情上虚情假意，或许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会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，但是在2002年，有一个刚刚出道的台湾小女生却非常大胆的用了9个骗子来表达自己的愤怒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骗子，唱歌的人叫丁文琪。 别说在你心里没人能替换我的位置，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有很多别的位置。你给我的卡片写着要爱我一辈子，可别人也收到相同款式。别说今天的我们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我知道你拥有太多很特别的日子。对于所有疑问，你总有合理的解释。只是当我受够了再说，也无济于事。你这个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一脸无辜的样子。你这个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。骗子骗子，想骗到何时为止？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，别以为还有下次。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，我不是你的傻子。 别说今天我们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我知道你拥有太多很特别。所有疑问你总有合理的解释，只是当我受够了再说，也无济于事。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，一脸无辜的样子。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，想骗到何时为止？你这个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，别以为还有下次。

漫无目的的一起分享。我们没有发现心里爱情正在发芽，你的眼光像透明的橱窗，你的心慌和我一样。如果跨过了线，回到什么地方？ top of the world, on the top of the world, top of the world, on the top of the world.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我们在一首歌里去听听那些真真和假假。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一个疑问句：真的还是假的？在90年代，那是我的学生时代，有一次课间，有一个女生教全班的同学唱歌，选的就是这首歌。那是我一次听到合唱版的这首歌。那个时候的孟庭苇风头无二，她头顶着气象小姐、月亮公主的光环，被看作是邓丽君当仁不让的接班人。电视里经常会放他的 MV， 短发，永远是穿着庄重的学生裙，还有清澈的眼神。女孩子们好像都特别喜欢这个矜持又有点热烈、纯真又很忧伤的歌手，而男孩子却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矫情，因为他们大爱的是志在四方的 Beyond。 到今天，我仍然认为好像只有孟庭苇和 Beyond 能够最准确地唱出那个年代青春期小女生和小男生的内心感受，那就是纯真敏感和炽烈无畏。弹指十几年，这首歌你还会唱吗？那些白衣飘飘的年代，是真的还是假的存在过？ 充满温柔的眼神啊，